我一个。 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1073，在你身边。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一起来了解天气。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1073，在你身边。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一起来了解天气。今天白天阴转小雨，北转南风2-3阵4级，最高气温22度。以上的气象信息来自于北京市专业气象台。 您请。 北京市陈经纶中学始建于1921年，是朝阳。北京市陈经纶中学始建于1921年。是朝阳95以上，在2018年高考中继续保持了97%的一本率和100%的本科率，60%的学生升入双一流，实行全人教育理念下的全人课程体系。全人课程就是把一切有利于学生成长的资源都当作课程资源来开发和使用，更好地服务于学生的成长。在陈经纶中学的校园里，学生在完成国家课程的同时，可以根据自己的个性、志趣的不同而选择不同的课程方案，包括国家课程、地方课程、校本课程、社会课程等10大类，110余门菜单式校本。批高保来爱民服务岗，317个校园门前上下学高峰有了民警站岗。这项传承模范精神的服务岗已经覆盖全市16区，交通、治安、环境。编辑姚迪播报的，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教育面对面。 直击教育热点，提问尖锐议题，瞄准政策动态。周一至周日每晚5点半，越聆听越成长。 欢迎各位收听今天的教育面对面。那么今天我们继续走进陈经纶中学，在节目的一开始我们也进行了一个预告，向大家介绍了一下陈经纶中学的历史。那么在上周的节目当中，我们请来的是来自于陈经纶中学高中部的校长穆校长，那介绍了一下陈经纶中学在高端人才培养上，包括是整个建校理念上的一些情况介绍给大家。但是我们众所周知的是，陈经纶中学最大的特点是在朝阳区建了很多所分校，而且每所分校都非常有各自的特点，教学质量也非常的不错。那么究竟这些分校的情况如何，我们在今天也会详细为大家来进行一个讲述。首先我们要介绍今天来做客直播间的两位嘉宾，首先是来自于陈经纶中学的原高中校区的书记、东部校区组长于永强。于老师，于老师你好。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 嗯，另外一位呢是来自于陈经纶中学原嘉明安秀校区的书记，也是东部校区的副组长罗军。罗老师，罗老师你好。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嗯，今天请来两位老师，其实也是把陈经纶中学在整个这个分校在管理上的最权威也是最熟悉情况的两位老师请来啊，向大家来介绍一下陈经纶中学这种极端化办学的一些相应的一些情况跟理念。首先我们还是要说一下陈经纶中学整个东部校区现在历史是什么样的一个情况，包括现在有哪些分校，能给我们介绍一下吗？ 实际上按照市区教委关于推进优质教育资源均衡发展的这样一个要求，那么朝阳区呢，教委跟工委啊已经进行了第3批的学区化的改革。那么在这样的一个教育改革的要求之下，陈经纶中学这所年近100年的学校又焕发出了夺目的教育光彩和不竭的发展动力。那么到目前为止，陈经纶中学以集团化办学的这种形式已经1校18址，在校有1万名学生，有1000多名教师。那么可以说陈经纶中学正是以集团的这样的一种迈进的 姿态，在朝阳区成为了办学规模最大的这样的一个教育机构。从东区这样一个角度来讲，我们目前呢有三所学校，一个是陈金伦中学的，这是新教育实验校区的这样的一个学校，还有一个呢是我们民族分校。这两所学校呢，进入陈金伦中学教育集团比较晚，是今年才刚刚进入。 今年才刚刚进入。 哦，大致是这样一种情况吧。 嗯， 虽然呢我们的校区比较多，大家可能在发展的层面上，有的呢可能走的步子快一点，发展的更成熟一点，有的呢可能正在起步之中。但我相信，陈金伦中学它就是优质教育的代名词。我想在整体打造、整体管理、整体提高质量这样一个要求之下，那么所有的分校都会更大步的向前迈进。 嗯，所以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也会主要将我们的目光聚焦在东部校区这三所分校上，保利分校、新教育分校跟民族分校，好不好？两位老师。 好，可以。 嗯，因为呢我们知道这个陈金伦是刚才于老师也介绍了，于校也介绍了，是有近百年的这样的一个历史。但是呢我们看到其中我们这三所分校里面最早进入的是12年的保利分校。啊，其实相对来说还是比较年轻的。11年进入的啊保利分校是相对比较年轻的。那么这样的一所年轻的分校能不能够一以贯之的去贯彻陈金伦的这种教学教育的理念，其实是很多家长非常关心的，因为很多人是冲着陈金伦的牌子来的，然后呢也因为陈金伦我们选择了去在某个地方去居住，那这个时候其实对陈金伦是有很大的期待的。怎么做到，如何去渗透进这样的一些新的分校，尤其是三所学校可能情况还不太一样哈。保利分校是我们从建校就是 最早的在东部的校区， 嗯，是接手的原来的老校呢，还是自己从零开始建校？ 它还是一个重新开始建设的学校， 嗯，然后新教育跟民族是 他们已经是有过自己发展历程的学校了， 所以在这一点上就是有不同了。如何把我们的教学去渗透进新的分校，能够让这几所分校，包括跟一些我们比较出名的分校，像帝景、嘉明啊这样的一些分校，包括我们本部的初中，保持一个一贯的这样的一个教学进度也好，还是说这样的一个教学的情况也好，怎么样去渗透呢？ 嗯，客观的讲啊，我觉得每一个学校的老师啊，从我们目前国家高等教育的这样一个质量来说，教师的素质还都是非常不错的。 嗯， 我觉得是可以胜任我们教师的这样一个岗位，特别是我们基础教育的这样一个岗位的。但是不得不要提到的，教育教师这样一个职业，它不仅仅有我们大学专业的四年学习，它更是一个集经验性知识、理论性知识和方法性知识三类知识于大成的这样一个职业，需要我们的老师啊，在教学的工作过程当中不断的进行反思，不断的去更新自己的教学观念，指导自己有效的这种教学方法。那么因此呢，刚才主持人所谈到了如何进行陈金伦中学优质教育对于我们不同分校的这样的一个渗透， 嗯， 我想还是从教育教学的文化这样一个角度，让我们的老师啊能够得以认同，得到让自己在教学的工作当中改进和启发自己的一些灵感。 嗯，这个好多家长听不懂，我得让您再解释的详细一点。 那我就说一说陈金伦中学的这个施教的文化。 嗯， 在我们陈金伦中学有一个传统，叫科学施教、因材施教和快乐施教。实际上，这三个施教的类型是在我们一直进行名校建设过程当中所倡导的教研组跟学科建设的三个步骤。那么如果说我们进行有效的教学渗透，那么教师一定是这个过程当中的主力军。传统意义上，我们老师在授课之前都要进行备课这样一个重要的环节。 嗯， 那么备课当中跟我们在授课当中是不是可以达成一致，学生的获得知识的获取是不是可以按照我们备课过程里面所计划的一样得到一个更高比例的这样一种获得，显然学校跟学校不太一样。 嗯， 因此才会出现在陈金伦中学优质教育资源发展到一定程度的今天，我们又接收了其他的一些学校。我说这句话的意思不是全盘否定曾经人家学校的这种奋斗的历程。 嗯， 我只是想说适合的才是最好的。 嗯， 因此在这样一个背景之下，陈金伦中学在备课这样一个环节里做了很大的文章。 那么第一个文章是什么呢？就是以考纲、课标、教材为依据，做出了四大知识点的梳理。 嗯， 一个点叫搭起认知框架的知识点的梳理，一个点叫搭起习惯框架的素养点的梳理，一个点叫搭起方法框架的能力点的梳理，一个叫搭起应试的框架的质疑点的这样一个梳理。 嗯， 因此我想对于我们已经成为一定的教育习惯的这些老师们来讲，逐步的渗透恐怕要从这样的一种教育和教学的认同这样一个角度来作为一个切入点，否则的话让他们马上去改变显然也不是很现实的。 嗯 嗯， 所以从这一点上来说也是有方法的啊，这是一步一步来走。尤其是刚才您说搭起认知习惯方法应试这四个角度，其实已经是逐步推进了，那让这个老师们也能够适应陈经纶的这种教学教育的这种模式啊。但是呢还有一些人也在说啊，龙生九子各有不同，也不是说你陈经纶所有的分校啊都是保持在一样的，包括是像保利，这是可能我们从建校就有的，那么这样的一些学校是怎么能够把这个教育教学的理念贯彻进去的，尤其是招了肯定是有一些新的老师进入我们这样的学校。我们看到这个罗老师，罗校原来也是佳明的书记，佳明其实也是当时我们的一个新加入的一个情况。那么当时是怎么能够渗透这样的一个教学的一个情况的？作为佳明当时的情况。 哦，具体来说啊，教学的渗透，其实呢也不是渗透，实际上是什么？是一体打造。 嗯， 那个陈经纶中学啊，在集团化建设的过程中啊，提出了四个一。 嗯， 就是一所学校。 嗯。 一个标准，一体管理，一体打造。 嗯， 那个呢就是实际上是围绕着这个教学工作，从陈经纶集团的角度，它是有一个统一的标准， 嗯， 和统一的质量的。那么具体来说呢，就是首先有一个机制的保障，刚才我说到的四个一其实就是一个机制的保障。还有陈经纶中学也提出了那个一明确、四构建、三加强。 嗯， 一明确、四构建、三促进。 嗯， 第二个呢是集团呢也为各分校，尤其是新加入集团的分校啊， 嗯， 也搭建了大量的平台，比如说课题的参与。 嗯， 像现在东部校区，陈经纶一直坚持的数学新意课题， 嗯， 还有语文的阅读课题就已经参加进来了。 这个课题是给老师的还是给学生们的？ 给老师。 哦，给老师的。 嗯嗯。还有呢，统一的培训。 嗯。 陈经纶中学有非常好的校本培训的一个传统。 嗯。 每年的开学前和那个学期结束后， 嗯， 都会进行集团层面的校本培训。 嗯。 这个校本培训里边呢，就会涉及到以教育教学为中心的专题培训， 嗯， 加强队伍建设， 嗯， 还会呢有文化的融合， 嗯， 刚才那个倪书记也说到了， 嗯， 这里我就不说了， 嗯， 还有呢，陈经纶呢，因为现在校区很多啊， 嗯， 也会加强校区间干部的流动， 哦， 尤其是把一些有经验、有那个经纶文化底蕴， 嗯， 深厚底蕴的 渗透进自己血脉里的， 对， 嗯， 的理解的干部， 嗯， 也会在各校区间啊进行流动。 其实就谈到了这个啊，我也想问一下于老师，于校，这其实很多家长也会担心，比如说刚才这个罗校说的，我们会把一些这个有经纶血脉的啊这老师我们流动，那我这个认准了这个老师，我来这个校区给我流动走了，那这个校区是不是质量就变差了？有没有这种可能性？ 我想从某种意义来讲的话， 嗯， 一个好老师他一定可以带出一批好学生， 嗯， 也能影响一大批青年的老师， 嗯， 在教学上呢得以长进。但是我们要谈的是这个好老师是如何成长的， 嗯， 他一定是在经纶的教育平台上得以发展， 嗯， 用我们张德庆校长的话叫教师的想法有多远我们的平台就搭多远。因此呢，在陈经纶中学这样一片教育的沃土上，我们的老师啊，通过教研组跟学科建设，通过我们的专业发展， 通过我们人人参与、人人提升的教研，在教育跟教学方面的认识上得到了很大的提升，特别是在教与学的互相转换上，有了自己认为非常有效果的一些做法。所以我想，虽然老师做了一些流动，但不会因为这个老师到了那个校区，这个老师到了那个校区，就会使得 某个校区 就会使得我们的教学质量下滑，这个请各位放心啊。 其实您刚才谈到这个，我听出这个弦外之音了啊，这个也是话里有话，就是陈英伦啊，我们有足够的好老师，够分配啊，不用担心说某一个老师我们可能流动到某个校区，但是其实我们本来的老师也足够好，那所以不用太担心啊。现在呢，我们要说更可能家长关心的话题了，关于教育加公立，因为究竟这个学校怎么样，就要看入口跟出口。但是因为在义务教育阶段，尤其是咱们的分校应该都是九年一贯吧。 九年一贯的学校多。 对吧？ 但是保利目前呢，现在是保利现在是初中。 纯初中校。 纯初中学校。 啊，那也就是说也会有一些派位过来的一些同学，对吧？ 对，按照咱们招生政策，各种情况的学生都是有的。 好。那这种情况呢，其实大家就会想，那什么样的学校可能会，什么样的学生都可能汇聚到这样的一个初中来，那么最后中考能考成什么样的一个情况，这是家长们最关心的，我能不能考上高中，能不能考上一个好高中，这个教育加公立我们会没有什么样的一个目标。 实际上这个问题啊挺难回答的。我知道我们家长很期待指标啊、数字啊，这样的话呢大家可能就会放心。但我想这个问题啊不能这么来回答。那么我想呢是从两个层面来回答。那么学生的成长呢，它取决于学校建设发展的好与坏。那么因此呢，在我们现有的这些分校和刚刚接收的新的分校在建设的过程当中，我们首先依循的就是我们五化的这样一个办学目标，也就是我们的办学个性化、施教科学化、校园数字化、规模集团化、学习国际化。那么这五化里面实际上涉及到了教师的发展、学生的培养、科研的提升，以及我们办公校园数字化的这样一个建设，以及学生学习的视野各个方面的工作。那么因此呢，我们只有把这五化作为我们发展过程当中学校建设的一个核心目标，才能把我们现实刚刚接收的这些学校把它打造好。那么这是第一个目标。那么在这样一个良好的环境之下，学生想不成长都难啊。那么第二个目标呢，我觉得它又不是单纯的说分数。为什么这么说呢？它跟我们的育人目标也是有关联的。在陈金春中学，我们集团里面有一个特别形象的称谓，叫经纶小天使。它是如何描述的呢？让每个学生戴着健康的皇冠，睁着理性的双眼，挺起自信的胸膛，装上知识的马达，插上科技和艺术的翅膀，扬起理想的风帆，翱翔出陈金伦中学，成为国家的英才和栋梁。那么这样的一种描述里面，其实至少涉及到了这样的几个元素。一个是孩子的身体健康，孩子的心理健康，孩子的知识基础，孩子的科技、艺术、体育各自的特长。我想它是一个全面育人、全面发展的一个育人目标的这样一个定义。因此在这样一个目标之下，我们的孩子也会享受陈金伦中学所开设的各种专业的课程和我们实践类的这种课程，让孩子能够得以按照他的认知的规律和成长的规律得以发展啊。所以我想恐怕我们家长所期待的目标还是要回归到学校建设的发展目标以及我们学生成长的一个育人目标上来。 其实您刚才讲了这么多啊，我总结一下，就是家长们其实要对自己的孩子有一个明确的一个认知跟认识，对于孩子的定位、孩子的学业水平你要足够了解，同时呢你要知道教育本身的目的是让孩子成为更好的自己，而不是说我们一定要说为了清华北大，我们一定为了985211。当然了，这个结果一定是，如果能上一定是很好，但是孩子的未来并不取决于说我在这个中考的时候我考多少分，所以我未来一定能成为什么样的人，这并不是的。有的时候咱们在节目之中，包括你刚才我们播新闻的时候，第一条就说到很多家长不重视孩子的德育教育， 那么在这一点上，有的时候也我也很矛盾。我作为家长，我也觉得孩子学习应该好，但你说他如果是一个品德不好的，或者说处理能力非常差、情商很低的孩子的话，你将来发愁的事儿可能会更多。 我特别同意您刚才所说的这个对于孩子成长和成功这样的一个论述。为什么这么说呢？从我们现实的情况来看的话，分数高自然是从家庭这样一个角度所期待的。 谁不要面子嘛。 对。从目前集团发展的情况来看的话，我们万名学子。那么万分之一的孩子在学校里面是一个分子。但是这样一个万分之一对于家长来说，对一个家庭来说就是一个百分之百。 对的。 那么孩子的成功与成才到底应该用什么样的成绩加以呈现呢？我想应该是距离孩子最近的这样一种成功点，让他找到自我发展的自信，才是依托这样的一种自信激励他自行发展的一个最终的结果。因此呢，说这个孩子成长还是成才用什么来判断，我想啊有这么几个比喻。虽然我们的孩子不是在班里面跑步跑得最快的，但他应该是坚持跑到终点的那一个。虽然我们的孩子他的力量不是最大的，但是在众多人托起一个重物的时候他是最卖力气的。虽然我们的孩子不是才艺最全面的，但他一定是积极参与的。虽然我们的孩子不是在班里面最善于交谈的，但他一定是最热心帮助我们的同学和班集体的。要相信每一个孩子都有这个孩子的精彩，天生我才一定有用。 其实简单来去说，就是在教学上相信陈经纶，在这个学科 脑洞大开的环保真人秀，炫酷动感的互动平台，趣味多样的环保主题活动，尽在微蓝北京活动现场。我是微蓝北京卡通形象代言人小飞，由首都文明办、市环保局、市志愿服务联合会、北京电台主办的微蓝北京2018互动传播公益活动全面展开，新鲜玩法一网打尽，来和小飞一起参加吧。详情请关注微信公众号微蓝北京，大写的微，蓝天的蓝。 最近比较烦，比较烦，比较烦。 烦什么呢？ 要办婚礼，还没选到合适的酒店。 我给你推荐一家北京广播大厦酒店，建国门那儿，观云阁宴会厅层高8米，还有专业的舞台音响。 好是好，会不会很贵啊？ 3688。 3688，那不错。 还有专业的服务团队呢，听说今年仅限11月、12月剩余档期，快打电话咨询吧，8501-5588转销售部。 及时的空气质量信息，温馨的生活提示，北京城市广播空气质量播报。 听众朋友早上好，以下是今天的空气质量播报。今天白天我市高压底部逐渐转为低压底部，中层西南风较大，扩散条件偏不利，首要污染物为 PM2.5， 预计浓度在每立方米35到65微克，全市各地区空气质量均为2级良。听众朋友，党的18大以来，我国推进生态环境保护决心之大、力度之大、成效之大前所未有，大气、水、土壤污染防治行动成效明显，主要污染物排放量持续下降，中华大地天更蓝、山更绿、水更清。我国经济发展进入了新时代，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是我国经济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必须跨越的非常规性关口。第一，坚持保护优先，落实生态保护红线、环境质量底线、资源利用上限硬约束。第二，强化问题导向，以改善生态环境质量为核心。第三，突出改革创新，深化生态环境保护体制机制改革。第四，注重依法监管，完善生态保护环境法律法规体系。第五，推进全民共治，政府、企业、公众各尽其责，共同发力。总体目标已经明确，到2020年，生态环境质量总体改善，主要污染物排放总量大幅减少，环境风险得到有效管控，生态环境保护水平同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相适应。新思想引领新时代，新使命开启新征程，我们要以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为指引，坚决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推动形成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现代化的新格局。